用一隻七仔嚟開頭，冇咗我哋嘅 jingle。咁啊，呢個禮拜咧，人人都可以唔識，但 係 一定要識下七仔咯。 輸我依個嚇寡頭孤陋寡聞咩歌嚟嘅呢個？ 嗱，七仔咧，介紹下呢個小朋友俾你聽先啦。阿七仔咧就姓陳嘅，全名就叫陳七。咁啊，陳七咧就。吓、啊，有幾樣嘢巴閉嘅。第一啦，著嗰件衫啊巴閉啦，3000萬人民幣。 哇！ 仲有陳七可能咧係而家咧即係少數咧係冇食過呢個神石奶呢個細路仔啦，因為有阿爺眷顧啊，及早發現啦，咁啊唔使帶埋啲嚇啲奶粉去出征啦。咁啊，仲有陳七就仲有一樣更巴閉就係人出征佢出征啊！有十幾億人睇住佢出征，係咪先？咁你話所以咪呢個禮拜一定要識阿陳七咧，啱唔啱？ 我真係諗緊毒奶粉過去，即係你用四個字嚟用就危害人間啫。而家係咪叫危害太空？ 而家咪冇危害太空啊！你冇帶埋， 佢冇帶上去， 都冇帶三六上去，係咪先？咁啊，陳七就終於就而家喺太空浮遊啦。 喂， 咁啊， 佢冇帶三六啫，但係有冇帶其他你未發現嘅、 哦？有㗎嗱，其實啲嗱啲，譬如你佢啱升咗空咧，咁就即係。佢有，因為其實咧呢、這個係一個，我成日講呢個係一個 show 嚟嘅，即係喺大陸係絕對係一個 show 嚟嘅。咁其實呢個禮拜即係頗悲哀，有陣時如果你喺大陸，你就會睇到，即係其實所有嘅傳媒咧已經即係好合作地啦，咁當然好合作㗎啦，咁就即係已經係盡量咧將嗰個奶粉嘅嘢冚低佢啦，因為 schedule 咗㗎嘛，呢、這個禮拜係呢、這個禮拜就係、是、即係呢個殘奧收皮之後，就跟住就陳七。七七七，其實一個 show 即係要咁上，咁今呢個禮拜一定係陳七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包括所有，即係我諗其實喺香港而家都感受到啦，我哋都已經越嚟越似祖國，即係你睇住無線亞視係咪先都係一樣噶啦，咁你可想而知大陸嘅傳媒都係咁啦，即係都係鋪天蓋地就係報道，即係阿陳七升空啦，咁即係包括又訪問下佢啲屋企人啊，咁啊又啊尋晚又影佢啲屋企人，即係睇咩睇升空，其實我真係覺得好戇居嘅，譬如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嘅，即係如果你啲記者成日喺度問，即係訪問，譬如話，如果我哋成日上大陸嗰啲，即係如果睇住佢嗰啲咩咪成家人啊，有朋友啊，咩同學啊，全部圍咗電視度睇噶嘛，咁即係我就想話俾大家聽，係其實呢啲好平常嘅，因為即係譬如即係尋晚就係睇陳七升空嗰個節目啫嘛。如果你問翻佢嗰啲屋企人，屌下先，我。其他的时候都是在看那个电视啊，每天晚上都是在外面一起大班人看电视的啦，是不是？但平时睇嘅唔系睇神七，可能睇紧呢个咩康熙帝啊，睇紧武林外传啊，咁之类，都系围住嘅喺条街边嗰度睇电视噶啦，咁所以有咩咁特别啫？咁同埋就系即系譬如话啲告白啦，即系啲传即系除咗传媒铺天盖地问，同埋你头先问嗰个问题就系、是、喂咁除咗三鹿仲有啲乜嘢牌子啊？其實好鬼多噶都，即係譬如我可以話俾你聽，仲有一個叫做燈塔牌油漆啦。咁即係燈塔牌油漆咧，就係譬如佢嗰段嘢咧，就叫從兩彈一升，我唔知咩叫兩彈一升啊。佢話到長征系列，即係我諗係即係之前嗰啲大陸嗰啲航天嗰啲名啦，即係我諗嫦娥一號啊，乜乜差物差啲。咁佢話即係從呢個兩彈一升到呢個長征系列等多種即係運載火箭，再到神五、神六和神七載人飛行。燈塔牌油漆為我國航天航空事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據介紹，神七、神舟七號及運載火箭外殼七使用的航天塗料均由天津燈塔塗料有限公司自主研製生產，該產品具有牢固性好、耐熱性強，在攝氏幾百度溫差範圍內不會發生變化，而且承受一定的壓力，並幾次受到中央軍委嘅嘉獎等等。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廣告就出曬嚟啦，即係 但係個問題咧，佢太空艙咧係咪 reuse 先？ 太空艙係咪 reuse？ 唔係 reuse 啩？咁佢點可以即係話俾你聽，佢油漆咁好咧？ 想問下，好似 唔係，但呢個其實就即係有啲網民都要講就喂，呢啲咁嘅廣告，喂唔好再信佢咯噃，即係三六嗰啲都已經係咁啦， 係 咪？又嚟咁即係譬如話仲有，其實仲有好多㗎，即係唔係就係三六？譬如話仲有啲咩我諗你創維你有聽過啦，創維都係其中一個 sponsor 啦，萬和仲有一個叫萬和燃氣具啦，仲有一個叫銅牛內衣啦，銅牛內衣我都未見過。銅牛內衣唔知係咪贊助呢個太空人嗰啲內衣啊？ 內衣同呢個奶罩嗰啲。 即係其實我都話呢個就絕對係一個 show 嚟嘅，即係佢做嘅時候，佢都要揾好多即係呢啲咁嘅廣告 sponsor 啦，即係咁大家互利互惠嘅啫。咁同埋就係即係呢個我諗中國嘅嗰個航天局啊，即係嗰啲佢都會即係執翻唔少 ，OK， 即係收入噶嘛。 嚇，冇錯啊。 唔係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啦個直播啦，其實琴晚唔係應該話琴晚，應該係前晚，即係呢個時間係咁啊，即係你會留意得到其實。香港人睇咧，絕對係件好戇居嘅事。 你有冇睇啊？ 有冇人有睇到個直播？ 我 冇 睇 過 直播。 我淨係食緊飯嗰陣聽到嚇，上40分鐘。 嗱，點解我會睇個直播？第一樣嘢係咁啊，即係諗住，唉，好啦，睇下啲劇集啦，無聊咁，難得有買喺屋企，突然間佢特備新聞節目過咗去咁啊睇，跟住你會見到就係咩咧？首先有個所謂嘅發射中心啦，咁啊影住支火箭啦，咁啊不斷就會講嘅就係話喂嚟緊我哋會幾時升空啦？咁你其實香港人最關心嘅六合彩把聲你都聽唔到搞住情況啦，你只係喺重現光幕度睇個 number 慢慢彈出嚟啦，呢個第一樣嘢啦。咁大家都知道邊個台啦呢個。咁啊第二樣嘢就係當你發覺佢仲有到咩9:10嘅時候升空嘅時候，你會發覺你見到個航天局裏頭著嘅啲人員著嘅衫咧。你會 好老土喎，啲衫就過去嗰幾日都睇到 了，完全令我諗起25000里長征嘅後現代版， 唔係即係我覺得你都唔知嗰啲人，即係譬如話應該有啲人幫，即係阿爺應該有啲人幫手幫佢手做一啲形象。 系 啊，即系嗰啲冇理由咧，你见到譬如 NASA 嗰啲咧，人哋好型噶嘛， 大佬，人哋因 为系啊，佢嗰种老土化咧，就系我最留意就系譬如话，即系譬如啲小节，我唔知你能留意到，譬如佢哋戴嗰啲帽咧，后边嗰个扣咧，顶仲系即系仲系塑胶料，即系白色塑胶料，亮到震嗰只咧。唉，即係好心可唔可以型啲嘅啫？ 顏色已經亮啦，大佬，即係你完全感覺到，喂，大佬而家唔係應該係20-30年代打緊仗嗰陣時嗰套衫嚟噶嘛？ 即係你近近地醒啲嘅，咪揾啲日本仔幫佢設計下，即係搞到你好似即係譬如高達啊嗰啲咁樣，啲型多啊，係咪先？ 你歐洲太空中處都好，人哋著住件 Experiment 衫啊，嗰啲成幾好睇。 係咯係咯， 幾好露肚噶嘛？咁啊，然之後你會留意得到後邊係咩咧？咁啊，後邊一立影住嘅所謂國家元首。咁當然胡錦濤就喺度啦，咁啊温總啊出咗去啦，咁啊仲有見到啲咩咧？ 習總啦， 係啊，跟住阿李克強都喺度啦，咁啊另外就仲有黃岐山都喺度啦，咁啊佢哋班人咧其實你會見到佢都幾無奈嘅原因係咩咧？有留意到咁升完之後咧，就會有三個鏡頭。第一個鏡頭就係咩咧？影住太空艙啲太空人，一陣再講。第二個鏡頭就係咩咧？一個鏡頭佢駁咗去咧喺推進器度嘅，即係影住地下，但係咧你影落去咧，你唔知影乜嘅，原因係一團火黑麻麻，即係你完全睇唔到任何 嘢。夜晚發射啊嘛， 夜晚發射啊嘛。 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佢好明顯啊，話俾你知，喂，我唔同美國佬咁啦，跌咗塊嘢跟住就會咩啦，咁我而家有 唔係佢計算過呢個，即係就算有咩意外咧，即係起碼夜晚黑麻麻咧冇睇得咁清楚。即係你因為點解咧？即係我成日講話嗰個 show 一個 show 嘅，呢個 show 咧係同平時嗰啲有啲。唔同，即系呢个咧系一个真人 show，真人 show 同平时咧，即系譬如同奥运嗰啲有咩唔同咧？就譬如你同奥运开幕式，喂嗰啲嘢设计好晒，设定晒噶嘛，即系个出错率系机率好低噶嘛。咁但系你呢啲咧，即系呢啲真人 show， 你知喂打后几日咧，随时即系有咩事发生唔知道，譬如话喂小质就可能。見到嗰三條友喺上面，個大佬個屎坑爆咗彈嗰啲，知你條周圍係，先大質屌你大佬個人下出去飛，哦飄咁飄走咗，跟住佢即係呢啲又執生。其實你知唔知即係做呢啲其實好啱中國，即係佢哋係設定咗好多程序，即係有咩事發生就咩，即係譬如話啊，而家佢哋已經一早預定，哇嗱，如果啊邊個嗰個咩叫咩 咩咩咩坐中间个友叫咩名啊？我哋唔知，因为多数个友爬出去，即系咩爬出去，真系，哎，真系唔觉意飘走咗。咁佢可能中央台已经设定噶，即系哇哇哇哇哇，犀利啊！嗱，我系中国人，你睇下嗱，系咪先？劲过美国佬啊，飘走咗，走得最远，系咪先？即系讲佢要设定晒呢啲 系。 Project A、Project B、Project C 咁样，呢啲好啱大陆佬做啊！ 冇错，嗱，你讲开一样嘢就讲，嗱，飘走咗，我明显系坐中间嗰条友啦。琴晚有睇直播就知噶，哇，大佬嗰三条友惊到咧，中间嗰条友揽住本天书，匿埋眼咁样，全程冇笑容噶， 紧惊啦， 即系 大佬， 佢挥下手嗰下咧，即系同你打个招呼咧，佢都好勉强咁递一递只手，跟住攋翻本书啦。 你知呢点解唔惊啊？ 唔知， 因为佢好清楚，好多嘢都系假的，大佬。老翻嚟噶嘛？呢鋪嘢係咪先？即係每一次其實呢啲航天，你話啦，對嗰個世界航天事業，即係我孤陋寡聞啦，我讀得書少，即係我就唔覺得有乜嘢咁咁偉大咯。即係你又對呢個航天事業有咩貢獻啫？即係你做緊嗰啲嘢係三十幾年前。1964、65年，即係美國佬嗰啲咩雙子星計劃嗰啲人哋已經出過嚟。喂，過去即係蘇聯加美國300多友都喺出面行過啦。屌你行有咩咁，即係對嗰、那個對個世界有咩貢獻啫？行出去咁樣， 唔係好明顯。 但係佢緊驚啦，因為嗰啲嘢真係全部抄噶嘛。你我冇睇直播啊，我翻去睇新聞，咁啊影住阿老虎啊，即係咁度啦。你見到佢個樣子，我真係講真，咁耐都未見過佢笑得咁殘，升咗上去之後。因为佢真係好凝重啊之前。 安心啦升到啦。 即係你试想一下喺微星嘅时候佢喺嗰个咩酒泉嗰个基地 发射中心。 啊坐埋一班人。哎哎哎这个真的是不是可以起飞啦。问可能问到八九几次係咪先。喂大佬佢真係唔信㗎你睇呢排风头喂奶粉都可以假啦係咪先你而家话玩啲咁高波係咪真㗎大佬你唔好点我大佬我主席嚟㗎大佬。 喂同埋最重要另外一样嘢係咩呢可能嗰六个太空人呢不断諗緊六个字喂嗰三个太空人不断諗六个字係咩不成功变成人。 好早惨啊 好 惨。我想同你讲你就唔啱啦应该係咁嘅任何有咩事发生话即係在三婆呢個太空人行下飛撚咗唔知去到邊度呢 我幾扭咗話 幾扭咗最近 阿台長叫唔好成日講多粗口喂 即係會住有會即刻住用嚟畫面就話啊你即個預拍好嘅畫面咁樣呢都會 唔係呢啲準備好曬㗎啦 唔使驚呀呢啲有又唔係咩問題呢佢即刻轉咗一個錄播嘅畫面預備畫面 唔係但係琴日呢仲有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呢就係發射成功咗之後呢跟住胡錦濤呢就走去每個位度同每個工作人員握手喎咁我覺得好奇怪喂大佬你喺度金睛火眼要望住個 mon 要搞個飛船㗎嘛咁你逐個位 度 握手。 呢啲就唔係好擔心 㗎嘛。我覺得呢個係 show 安排好曬㗎 嘛。但係正常嚟講你係好危險㗎嘛呢樣嘢。 咁主席緊要出嚟抱出嚟做下嘢㗎啦。 其實嗰班 panel, 坐喺 panel 嗰班其實係假 㗎。我覺得係假囉因為實際上喺幕後有一群人喺度。 唔係但我好相信即係因為前人做過好多呢啲咁嘅飛行呢即係我覺得我好相信其實今次係唔會有咩意外㗎。即係你見到其實嗰三個太空人上去佢都冇咩嘢做㗎。即係佢同我哋坐飛機 揮手 咗咁佢坐耐啲佢坐七日我哋最頂籠坐廿幾個鐘頭。即係佢冇咩做因為你好多嘢其實係設定曬程序我都係嗰句就因為係一個 show 㗎嘛即係總之到時到後你咪揮下手到時到後你咪 踢本嚟嘅 只打幾個關鬥到時到後你表演下食嘢到時到後咪爬出去啲唔好飄走得㗎即係咁就玩完七日 係 囉係囉即係總之就呢七日就玩盡佢 都係七日係咪先？ 而家預計係七日， 預計係七日， 係啊。咁我諗佢應該係盡量都會玩長啲嘅，因為你喺即係譬如話你而家譬如最近國內其實即係國內嘅傳媒嘅新聞，其實你都見到就係、是、譬如話毒奶粉咧，其實已經冇話報導得好多嘅，即係佢盡量都係揾啲嘢去冚啦。即係譬如話九唔搭八，譬如中國網球公開賽，喂煲到好大嘅，因為鄭傑又繼續打入去咩唔知八強，喂佢繼續煲啊，即係成日。都係要咁樣就揾啲嘢去冚住因為你最近真係風頭火勢嘛再盡量唔好俾啲即係唔好再俾佢毒奶粉嗰啲咩即係所以其實喺大陸係另外一個世界嚟㗎、你唔好以為大陸即係報道好多毒奶粉其實真係差唔多冇咁就係㗎停㗎啦即係盡量唔好玩㗎啦呢樣嘢咁就咪繼續就係玩下中國網球公開賽啊英超啊歐聯啊跟住再加個大嘅即係幾件加細嘅加件大嘅咪加件七七囉咁咪可以玩返又玩返十日八日繼續玩 袋咯。係啊， 但係今次即係回應翻圖圖所講啦，咁個太即係嗰支火箭個太空艙點都好咧。是不會再 reuse 㗎嘛，因為嚟緊即係BBC 咁應該佢射完去之後就已經出咗個新聞報道，就係話中國終於可以躋身做即係成為一個太空強國啦，即係已經佢話今次即係好明顯㗎 ,BBC 講嘅嘢出嚟就係話咩呢，今次中國神七射上去嘅成功代表佢可以晋身去一个国际舞台，即係话咩呀，一场 show 囉，话俾你知我搞掂。 唔係人哋鬼佬講嗰啲呢就即係氹下，一见你喺度手淫咁啊，波啊你唔係真㗎，喂大佬唔係你有咩咁巴閉，我真係唔明有咩咁巴閉囉。你我都有睇過嗰啲報道，即係譬如话佢嗰个系歷年嚟即係而家坐三个人嗰个太空艙係最嗰个空间係最大嗰啲。喂大佬，你攞緊一个2006年嘅唔係2008年嘅版本同一個1960幾年嗰嚟比，咁你梗係叻啲啦。你大佬當如果你係講偉大，人哋咪應該偉大過你，人哋當年嗰啲電腦技術都冇而家咁犀利，啲通訊都冇咁犀利啦。 大家有記得 先？ 大家有記得嗰陣時咧，即係美國咪上咗月球嘅，跟住咧中國同蘇聯話：喂，係咪假㗎？係咪俾咗執咗啲石翻嚟嘅，打啲沙俾佢嘅？跟住中國仔自己都研究咗。喂，地球冇嘅，即係你唔好話啦。 即係你執就係真嘅，人執就係假嘅。即係同埋就係你其實你反而係應該要檢討一下，就係話點解即係30、40年嘅即係嗰啲太空嘅科技，即係人哋以美國為首，以蘇聯為首嘅時候，喂其實有好多其他國家係有參與落去，譬如話日本啊、法國啊、英國嗰啲，但係人哋唔係行喺前面，即係好似一隊足球隊咁，有啲人打前鋒，美國佬中打前鋒咪你放囉，跟住但係我後面有個 backup 㗎嘛，但係你發覺就係、是、喂點解三四十年都冇中國粉㗎呢，係要搞到今時今日，即係你自己要自己去玩呢，係咪先，仲要你係為玩嗰個係重新由頭再玩，人哋已經講火星，你仲喺圍緊個地球喺度兜圈，係咪先，即係仲要好賤格㗎，即係呢啲 show 呢，即係你要學喎，即係阿爺有叻過呢啲好聰明，即係佢將個 show 攤開，即係呢明明係一個十集嘅一個劇集，但係呢攤開一百集咁樣播，即係譬如話今次本來諗住神七呢，早好多個月之前講神七係應該即係落去月球行㗎嘛。係唔好住。 唔住。 係呢個又分返下集。 我哋 下一集先講。 我哋大氣層上面下集先。 飄返半個鐘就夠啦。因為即係啲好嘢呢唔好一次過。即係係啦，如果唔係第一第一 慢慢即係第一慢慢送出嚟。 即係啲客仔一中慣咗呢，你好難招呼㗎嘛。但係 次就咁嘅，搵日嘢冇人嘅，射佢轉去呢個月球先。兜個圈返嚟，唔好落住。 是啊， 唔好落住喎。 咪或者一架無人駕駛艙就落咗去月球先，無人啦，無人駕駛艙。 錯，係啊，太落去太快啦，兜個圈翻嚟先。 係咯， 再下一天揾冇人嘅。落去 唔係 轉轉， 但吊上嚟咁講，嚟緊咧下一次咧就應該即係真係會去月球噶啦。但係咧，我今日咧即係我諗大家有留意報琴日咧報道都有講噶啦，就係、是、喂大佬唔好咁快諗啊，佢會唔會起個太空 站、 國際站喺上面啊，大佬你連月球都未去， 係啊， 即係你唔好咁樣玩啦。 唔係佢只係都唔使點諗呢啲啊，即係其實佢只係即係點講咧？從點講都係嗰、那個。中國人嗰個本質囉，即係話你話你逢親做呢啲探險啊，或者即係啲 explorer 嘅嘢呢，即係中國人即係你知自從明朝海禁之後，即係其實即係中國人真係冇乜呢啲探索精神，即係你搞呢啲咁嘅火箭，你話唔係一個 show， 你話我講錯嘅，我真係唔知你話俾我聽係咩啦。喂大佬，你係冇一個探索精神，你只係做過所有嘢係前人做過嘅嘢嚟㗎嘛，你只係再重新表演過一次出嚟㗎嘛，即係呢個先係成個嗰個中國嗰個航天嗰個精髓嚟㗎嘛，你啲人一定要搞清楚呢樣嘢囉。 唔係你夠僵嘅話，你咪一次射去火星落去行下囉。 唔係你仲有好簡單，唔好話火星啦，你唔好講火星先，火星咁遠你未，即係你有排啦，呢個火星起碼再講緊100年後嘅事啦。即係你講嗱，你月球背面，喂美國佬同蘇聯冇探索過嘅，你夠唔夠膽去啊？ 係啊， 係咪先？嗱，你去我話你好嘢啊！你唔會啊嘛，屌！你唔做嗰啲嘢，你又唔做嘅，係咪先？你做嗰啲，你又再重新做一次，咁有咩好睇啫？我唔知有咩好睇。 唔係啊，佢俾翻佢自己國民睇啫嘛，佢唔係預你俾出面世界睇喎。 喂，當然啦，當然呢樣直情係即係外銷唔到啊！即係唔同奧運啊，呢樣嘢真係外銷唔到。 咁大單新聞其實係中國私人先至會睇啫嘛，你個俾佢 CBBC。 CNBC 啊 CNN 係咁要一段仔。 係啊，今年喺中國嘅國策裏頭，兩個大蘇係咩？奧運對外，神七對內， 係啊， 好明顯啫。只不過係原因，因為毒奶嘅事件搞到佢，其實我冇記錯，依單嘢係褪早咗少少嘅，去射上去嘅， 跟住國慶啊嘛， 唔係九月 plan 嘅，即係唔係九月。 我唔係㗎，唔係一早 plan 好曬㗎，唔係一早 schedule 好曬㗎， 好咗嘅， 一定一定。 國慶之後嘅開頭係講到係國慶之後㗎。 我冇聽過，但係我相信就算有提早唔係提早耐，因為唔係其實呢、這個反而唔係太重要嘅，但係我諗佢係涉期啦，即係你知道奧運完咗之後大家都擔心有啲咩，咁你當然就而家就同我預期一樣啦，即係奧運之後就好多負面嘅新聞出嚟啦、即係我諗話一日的講得啱嘅，即係如果譬如話冇咁多負面新聞嘅呢單嘢咪擺後少少即係你即係有個節目總監咁樣，一個電視台嘅 總導演， 而家唔掂啊，風頭火勢咪排咗啲，可能會係咁嘅，但係即係唔係九月就係十月後 嘅。因為我喺度計緊數，如果佢即係前日射上去啦，咁照道理應該即係十月一號之前攞翻嚟啦，咁佢咪喺太空舉唔到一支五星旗喎， 係 啦，咁即係照，即係所以而家即係要留意，即係要大家留意翻嚟，好明顯一個係個數嚟啦， 係數，唔係呢個數你唔好諗住就玩七日喎，即係落翻嚟咧，咁嗰三個太空人又周遊列國嘅喎，包括咧又嚟香港玩啦，又喺大球場又搞場 show， 係咪先？我哋又嚟 揾個咩？係 啊，跟住任志聯又話熱烈，係咩成功爭取 最高人來講， 係咪先？咁咧有排玩喎，即係又起碼玩翻成個月咁。 係啊，即係 先完全係又講下啲咩喺太空感受啊，食下太空餐啊，點 沖淡曬毒奶嘅件事。 係啦，咁第一節完之前咧，咁咧就教下大家句潮語啊，即係同。即係同呢個塵塵有關嘅，係啦。咁以後咧，譬如有陣時候我哋，譬如見啦，譬如話做節目見啦，的啊，咦，今日咁早嚟啊？咁你話今日神咁早嘅，以後唔好講神咁早咯。因為神七咁早㗎，係咪先？啊，呢個潮唔潮啊？ 潮 啊！咁啊，第一節完啦，第二節翻嚟，我哋再繼續講下毒奶啊。 哇 ！OK， 金啊，金啊，金啊！ If you're blue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梁繼章加李麗蕊等於 正宗的風騷快活人， 你不會忘記的名字， 你不會錯過的節目， 正式由收音機跳到電腦網上， 星期日晚9:00-10:30 Hong Kong Reporter 風騷快活人見。 Dressed up like a $1 million trooper，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滿叔梁台長和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會友，不用說那麼多了，飲啦。 萧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1:00，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喝，做大娱乐